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往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春运的消息。北京市公交集团预测，今年春运客运总量将达到 2.94 亿人次。针对即将到来的春运客流高峰，北京公交集团将采取增加重点区域和夜班线路运力、返京高峰时段夜间加车和开通公交春运专线等措施。预计春运40天期间，公交集团总日均计划车次达到 14.2 万次，途经火车站、长途车站线路增配180多部机动车。返京高峰期间，14条火车站夜班公交同步增发车次，11条重点线路依照西客站列车时刻表增发夜间车。继续关注春运，春运抢票高峰频现，催生了各种取线回家攻略。空铁联运和公铁联运中转回家正成为春运一族的新选择。以2月13号从武汉往哈尔滨方向为例，若买不到直达火车票，旅客可以选择先从武汉飞北京，再从北京乘火车回哈尔滨，用空铁联运的方式最终抵达目的地。另外，长途巴士通常作为完成最后一公里的角色出现，这种选择大的中转站进行中转，分段购票进行换乘，火车加汽车进行联运等多种交通工具叠加使用的取线回家方式，虽然看上去有些繁琐，但对于回乡心切又抢不到票的大多数人而言，不失为一种靠谱的选择。在票价方面，取线购票不仅成功率更高，与机票相比，价格也更具优势。我们再来关注冬奥会的消息。2022年北京冬奥会所有新建竞赛场馆今年将开工建设，冬奥会吉祥物将于明年2月底前揭晓。即日起，中航全国各营业网点全面启动北京2022年冬奥会特许商品发售。这次发布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贵金属特许商品，以北京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为主题，共包含金银两大类12个规格。目前广大消费者已经可以通过中航10000多家营业网点购买自己心仪的北京冬奥会贵金属特许商品。日前，中国运动员常新月获得了平昌冬奥会女子跳台滑雪比赛入场券，成为中国跳台滑雪历史上第一次打进冬奥会的女子运动员，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中国国家花样滑冰队近日出发前往台北，参加今天到27号举办的2018年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这是平昌冬奥会前的最后一次练冰。中国队派出了9名运动员参赛，最引人关注的是之前受伤的金博洋复出。据了解，金博洋是花滑世界里公认的难度怪兽，他为中国男单争得了2个平昌冬奥会名额，可以说是中国男花的主力选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车多，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另外，西直门北大街由北向南车多，北二环全线的外环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2018年周三的固定单元。那周三呢，我们会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带大家走进卧室这个空间。其实在2018年第一周我就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到了周三的时候我们要讲卧室。因为呢，我们有一位忠实的听众告诉我啊，教给我说周三是小周末的概念。就是工作了两天啊，到了周三我们要调整调整啊，再奋斗两天哦，我们就可以嗨了，就是这样。小周末的概念，所以在小周末的时候呢，我们要稍稍的放松，给自己一些补充能量的啊，就是在卧室里边好好睡，然后呢一定要舒适，嗯，舒适了你才能够有精神继续的奋斗两天，迎来大周末。所以呢，今天来到卧室空间跟我们分享跟睡眠相关话题的这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唐宋设计师品牌的首席设计师，首席。 大家好，我是海棠。 对，这个说的有点夸张啊。 哎，对，是首席。 第二席在哪儿呢？一转身后面没有人排队。对，也是非常出色的独立设计师。因为我现在真的越来越多的发现，我身边的好朋友他们会去关注独立设计师的作品，因为大家彰显个性和自信的部分越来越多了， 对，更加愿意追求独特的东西嘛。 所以海棠的声音越来越好啊，以后没有时间来我节目。首席 希望越来越好，但是我还会来这里的。 对，要跟大家分享嘛。对，其实分享啊，我觉得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是的， 海棠要把它很时尚的睡衣理念今天分享给我们。然后呢，有朋友说，妈呀，这个记得吐槽大会上面金星老师吐槽赵立新老师连睡衣都是三件套，为什么要吐槽？说他活得太精致了是吗？他说，小夏姐姐快点快点带我找回快乐的初心。真的，你有很认真的听我们的开头的片花啊。好，来，接下来就沿着睡衣这个脉络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今天呢，大家想要看到海棠带来的很有个性的很有特色的睡衣图片，我真的超喜欢你那个复古那个，就是哎，你没有放那张图片，但是没有关系。昨天我们那个就是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推了今天的内容，里面有我给他们的那个，就是就看起来像设计图一样，都是画上去的人和睡衣的那一张。 是的 啊，那个复古的真的很棒，大家也可以去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昨天的内容推送里面去找一下。那今天呢，跟我们互动和跟海棠聊天的方式都是在微博上面，他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九图。不仅有在家里面不同场合不同状态下穿的睡衣的风格，还有啊，这两年特别流行的睡衣外穿图片，来看图吧。对，慵懒风。然后呢，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找到我们，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听众说了，宽松舒适的睡衣确实可以有这个改善睡眠质量的作用。他说我自己是深有体会，而且呢，他说就穿睡衣出门是否文明的话题曾经有过争论，我是抱着宽容的态度。 这是一种自然、随意、真实的生活状态。我跟你说，你跟我的这个想法真的是不谋而合了。 嗯，对， 因为在开场之前，我还跟海棠在讨论这件事情， 关于十年前的一个 对，就我觉得差不多有十年了，就是奥运会前后嘛， 嗯， 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应该也会有印象， 有一点就是大家对那种穿着好像就是这种，尤其是这种居家的那种太太什么的，然后可能就。大家觉得可能邋里邋遢的，哎，拎着个菜篮子，然后穿着平常睡觉的衣服，然后就去逛菜市场， 脚上还有拖鞋， 对对对，然后大家好像对这种形式就是现象好像有一点点微词，觉得这样会不会太不利于这种什么城市的这种文明建设， 影响市容市貌呀， 对 之类的啊、 嗯。 这个大家有没有仔细的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刚才跟海棠在聊天的时候，我说确实在我大学毕业研究生阶段。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因为立志要做新闻嘛，你会每天就会看很多的这种新闻的报道评论、 嗯、 然后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诟病就是南方一点的，因为南方真的天气很冷，这个我作为武汉人我要给南方人说句话，就我们不是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是乐意穿这个棉睡衣出门，有时候是真的太冷了，就因为家里也跟外面一样了，没有暖气、 哦、 所以家里跟外面一样了，我在家里我就穿成这样，然后大家就会你知道就觉得说我干嘛一定要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换上啊、就是、 那我觉得那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知道要换衣服这件事情是很冷的，没有一个还要 没有暖气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大概真的是2007-2008年到2010年左右、 嗯、 就针对南方人啊，像我的家乡武汉，再往东一点像上海南京、 嗯、 都有这样的争论、 嗯、 啊，就是说上海人当时就是我记得东方卫视专门去做了一期这样的讨论 吗 啊，就是大家几方在争，意思就是说第一我不觉得我影响了市容市貌啊，觉得这是睡衣文化 睡衣文化 然后还有一方就是意思就是说那好那你就应该穿的，因为上海人很讲精致嘛，对不 对？ 对 啊， 那你就应该穿一个得体的，比方说 好看一点的睡衣再出门、 啊、对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棉睡衣怎么可能好看，它一定是有点臃肿的嘛。 对，那个时候中国睡衣的那个形式还是非常单一的，对吧、 嗯、 一个大褂子，然后一个 大棉裤， 对对对，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个大裤子、 嗯、 然后两个口袋，然后小翻领，然后再精致一点加个小边 小翻领，我有我就是现在我回家过年就是我妈妈都会找出一件小翻领给我穿，我跟你说，现在我妈可能都在翻衣柜，听节目翻衣柜。但是，就这样一个讨论争论，十年前我们不管孰对孰错了，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每一个人他都其实有自己的一个审美的标准啊，舒适的标准啊，还有就是海棠说到的。我冬天这么冷我怎么换衣服，在家里真的是啊要站在火炉边的那种感觉。 是 好，但是大家现在来看十年过去了，至少你看今年的冬天也依然冷，南方这两天在下雪啊，也到零下多少度了、 嗯、 你看没有人讨论这个话题，至少我没有关注到有人说好像大面积的开始去争论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第一说明大家整体的这个生活水平确实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还有就是这个审美是不是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个质的飞跃， 对，大家可能也会更加注意吧，说哎，我出门不会说穿得过分的邋遢就出门了，还有就是大家觉得对于别人的干涉不会像过去一样觉得哎，你穿成这样子不好看然后就不好，但是现在就是对各自的宽容度都有吧。 嗯，然后现在我觉得反正至少我每年回家春节的时候还是会偶尔看见街上有，但是呢不再会有十年前大家争论说该不该穿着棉睡衣进商场这之类的，就那个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东方卫视那一档节目它大概的意思是说就商场会立一个牌子， 嗯 啊，就是以前是说衣冠不整啊，你不可以进入，或者是穿夏天的时候穿什么样的背心儿你不能进入，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就是说不允许穿睡衣 进入 啊，就有很多人就说凭什么、为什么啊，我们这就是自己的 style 就在争论这个事情，但是你看现在真的是没有了， 对，大家各自有改变， 嗯， 对， 而且睡衣外穿这个事儿待会儿我们也要给大家讲讲时尚的点好不好， 对， 不是真的是把家里的睡衣穿出去了，睡衣外穿它是一个时尚的说法和一个概念。 嗯， 我们也来看一下大家说，小荣文的说睡衣套装也应该时尚啊，特别是女孩子，对啊， 所以刚才那位朋友说，吐槽大会上面精心吐槽赵立新老师，这有什么三件套多精致完美啊，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吐槽大会的稿子是怎么给他写的啊。嗯，然后还有人说啊，我的棉睡衣就是那种比较贴身的印花牛仔的 啊，牛仔的 特别像牛仔的材质，台子特别像啊，打了三个叹号， 特别像，那您穿着睡觉舒服就行 啊。对，哎，这关于睡衣的功能， 嗯， 我们在这儿也要说一下啊，这个小熊又 简单聊一下，就是， 对，小熊又给我们写诗了，但是这个诗我们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给大家念好吗， 哦， 今天关于我们的内容的诗，嗯，对，关于这个睡衣的作用，我们现在要请海棠先说一说，因为魔手一剑说哇哦今天聊睡衣，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裸睡啊。 啊，裸睡也好啊， 是很健康的一种方式啊。 对，我觉得 第一是很健康的一种方式，支持你的朋友们。 对对对。 但第二呢，我也要跟你说一下，就是曾经我也就是咨询过中医啊，因为这是东方人的体质嘛，尤其中国人的体质，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 对， 北方因为有暖气，所以大家有时候睡觉的时候穿很少，或者是比方说上半身你不穿的一个状态下，真的很容易着凉。很容易着凉，因为你晚上不经意的时候，你就有点热的时候，你咔把手弄出来，你想象一下，你手弄出来，你半个肺是不是就在外面了？ 是 啊，对， 而且只有是凉了之后才会想到，哎，醒了， 哦，对对，再 拿进去， 再戴上，对，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着了寒气了， 嗯，是。 这个时候给大家的建议啊，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啊，完全追求舒适度的睡眠，且啊身体状态还比较好。 对 啊，你就这么睡了， 火力分羹 啊，睡了很多年的冬天也没有怎么样，那也 OK。但是呢，其他的，比方说女生可能冬天血气不足的时候， 嗯， 啊，这个气血不太通的时候，你们可以穿上一个小 T 恤，贴身的棉质的， 嗯 啊，总之就是要把你的肩膀这个部分啊，还是要把它护理起来，不能完全的暴露在空气里面，好不好？啊，嗯，对。嗯，这个给你们一个建议，哎呀，我好像这养生达人的感觉 啊。对，刚刚我们在说保暖的问题， 嗯， 因为像睡衣这种材质吧，我们首先肯定是要求它舒服，然后如果说到保暖的问题，可能就是像棉质的材质，棉它本身的耐热性还有恒温性都会非常好，然后所以我们常常在选择那个睡衣的时候都会选棉的材质。然后应该说前几年的时候还有一个材质应该广受欢迎，尤其是在秋冬，就是珊瑚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就是现在来看， 我现在也看回忆，就是衣柜里面我翻一翻还能翻出一件来，我觉得一定可以翻出来。 对对对，它是一种很现在来看就是很软萌的一种状态，然后不论是手感还是你穿着之后那个状态，都有一种娃娃的感觉。 嗯， 对对对， 毛绒玩具。 对对对，然后珊瑚绒本身它也是这种保暖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舒适度很好，特别适合在秋冬去穿着它。 嗯 嗯，最后再说一个材质，就是可能比较略高级一点的，就是真丝的材质。我知道大家应该对真丝这种材质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了解，因为它很贵，因为而且它是一个蛋白纤维，它本身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常常用来形容它是这个叫什么，就是人的第二层皮肤，穿真丝就像穿着一层皮肤一样，然后那种很贴滑那种柔顺的感觉。真丝本身它怎么说呢，除了这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它还能防静电啊，对人体是保健作用也很强，就是还能抑制一些抑菌啊什么，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叫什么保健上的作用，就是能够预防一些不太好的疾病。 嗯， 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你可能生病长期卧床的时候，如果你穿真丝类的东西呢，它会保证你的身体不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这种叫什么很瘙痒啊，或者是那种感觉。 明白。 对 对 对， 皮肤其实是起到了一个保护，很好的保护的作用。 对，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嗯，真丝的睡衣我觉得就很像我们的一个表皮的皮肤的那种感觉，它还是穿着你就是没有那么强的隔离感，它跟你的身体融为一体的这个感觉会更强烈一些。 嗯，是， 所以真丝会更适合睡觉的时候，真正的睡衣的概念。 嗯，对，我觉得真丝呢，它怎么说呢，它更像是一种 一种就是大家很之前的时候很给他了一个很贵的一个体验，觉得我穿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彰显很华丽的感觉。其实我倒是觉得这种材质特别适合我们在贴身，不论是我们的内衣啊，或者是我们穿内搭的时候，如果是穿的是真丝的材质，首先对你是一个很健康的一种穿着方式吧。 嗯，好，你看刚才海棠提到的珊瑚绒呀，还有全棉的那种材质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概念当中，睡衣不单单说是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是在你居家环境里面你都会换上的那身衣服。我觉得全棉的这个睡衣套装和珊瑚绒那个有点接近于家居服的概念。 对，是的， 不是在睡觉的时候穿的，而是你在家里面活动的时候会穿的。 对， 有，因为还有一种像浴袍那种， 本身它睡衣就是如果说其实睡衣的发展也不是特别久嘛，也就100来年吧，然后它本身会有一个怎么说，它有它自己的这种不同的功能性，就是不同的款式会有不同的功能性。像睡衣它可能有睡袍，有睡裙，还有晨衣。像我们想，哎，大家可能对晨衣这个概念没什么不太理解。晨衣就相当于是我们在早上起床之后吃饭之前，或者说你在早上会有个简单的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醒脑的一个过程的时候会穿的一个衣服，它是具备一定的怎么说呢，就像功能性的一个东西一样。你吃饭跟别或者说跟很亲密的人一起吃饭啊，就可以穿这件衣服。然后睡裙呢，就可能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睡袍呢，就有点像，哎，就是刚刚家居的概念了，它可能就更像是我自己在家里非常随意的想表达我自己，哎，会穿一个很舒适又很美甚至很性感或者是很有格调的一件衣服。因为怎么说呢，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外衣是穿给别人来看来欣赏我们的，那我觉得睡衣或者是睡袍那更多的是来表达我们自己，然后让我们自己欣赏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越欣赏自己的时候，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什么这种情绪会让自己更加放松。 这是刚才那位朋友找回快乐的初心 啊，对 对不对， 对， 就是你看我们节目的片花写得多好，找回快乐的初心。还有就是其实在家庭成员之间也会彼此看到对方也会开心， 是 啊，你们可以互相送一送啊，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说啊，我有一个真丝吊带睡衣啊，就是我老公送的啊，送的时候我就说那你是什么意思呢？睡到客厅去，谢谢。你完全 get 到了他的意思。但是你看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家庭关系的一个润滑剂。 对， 对， 对， 是因为在中国传统里面，可能大家觉得在家是这种很随意，就是可能就蓬头垢面，我想怎么着 穿居家服就好了， 对对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但是如果说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如果我们也想表达一种很美好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其实也是我们要取悦，不是，或者是取悦我们，或者说我们要取悦的人，相互之间如果也能传达这种非常美妙又很舒适又带一点这种小情绪的感觉，其实是非常美好的，是吗？ 对， 所以情人节快到了，相互之间可以 把他从客厅叫回来，好不好？这位同学啊，然后呢，蚊子说：“对呀，刚刚有珊瑚绒睡衣套装的时候，我就拥有它了。然后呢，但是这个房间内的温度比较高，暖气比较足的时候，还是选择了纯棉的睡衣。对呀，我也是这个样子。” 对， 就是我穿珊瑚绒的时候也会觉得在北京的室内会微微有点热。 这可能就适用于不同的这种叫什么室内的温度吧。就是 可能客厅和餐厅的温度会稍微低一点。 对，你卧房的温度可能会比较高。而且你不可能永远都让你的屋子的温度保持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因为你每天会通风。对，它还会，而且还有就是一个早秋跟早春还有晚秋的时候， 没有暖气的时候， 对，你那个时候穿什么睡衣？那个时候如果你要穿一个薄薄的棉的睡衣就不太舒服了。所以睡衣，我觉得一个人睡衣至少也得备个3到5件 啊。

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111，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秀星方清平、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生活需要几分轻松的对待，每个人的心也需要几分祥和和安宁。快乐随行，岁月静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您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在乐享生活周三固定单元，我们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卧室这个空间。我们要跟唐宋设计师品牌的创始人海棠同学一起来聊一聊在卧室里面的睡衣风呀。说到睡衣，我跟你说，就是大家的留言就属于那种根本停不下来啊，你们慢一点留啊，我尽量的帮你们都念到。哎，对，还有朋友说啊，听节目天天都快乐。对的，就其实主要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些干货和实用的知识之外呢，主要还是可以给你们带去欢乐啊。今天呢，海棠很贴心给我们带来了睡衣九图啊，对应一下，看看你的睡衣够不够时尚啊，入不入得了设计师的眼啊。啊，当然了，也是刚才我跟海棠也在说，我说睡衣这事儿啊，没有什么应该宽松、应该贴身、应该有什么样的剪裁，真的还是舒适是第一位的。 对，是的。 嗯，你给你的客人或者是好朋友来设计睡衣的时候，你也会其实还有关注他们的这个舒适的需求。 嗯，其实睡衣大部分还是在讲究材质嘛。然后如果说从形式感上来说，它也就分几种，就是最里边呢可能是偏吊带一点的，然后我们再往外面一点走呢，可能是这种套头衫，或者是这种半袖之类的，然后再往外面走，可能是需要系扣子或者是系腰带的这种衣服。所以这几种形式，然后当然你可能睡觉的时候只穿吊带或者是只穿套头衫，但是如果说你需要起床，需要去跟你的身边的人去交流或怎么样，可能需要穿睡袍或者是穿这种系扣的这种长款的这种外套。 嗯， 然后可能也是在表达不同的这种社交需求，在家也是有社交的。 对呀、啊，我们在昨天的就是客厅的那个空间也跟大家讲过嘛，就是客厅你就听名字你就知道是待客的，但在客厅穿的家居服也好，睡衣也好，跟你在卧室穿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多数人还是要换一换了，因为虽然说我们有个朋友说来回换不麻烦啊。 所以刚刚我们俩也有讲到那个安迪嘛， 对， 说安迪在那个 欢 乐颂 里面 对、穿了一件这种灰蓝色的这种腰间系带的这种睡衣睡袍的感觉的衣服，然后我们会觉得哎，这样也很好看呀、而且接待 不管说接待朋友也好，或者是自己这种关系还算比较亲近的这种男性朋友也好，也不会觉得特别出格。 对，就这个真的是取决于说今天家里有没有朋友。 对 啊，而且非家人的， 对对对对对， 对 朋友的这种亲密程度跟这种关系的这种远近吧。 对呀，我们可是礼仪之邦，还是要讲点礼仪好不好？不要嫌麻烦啊！你这，对，你看《新月是风吟》，他就说了，我进家门呢就换上家居服，舒服。哎呀，是不是也是山火绒那系的？啊，把自己裹成一个就是小玩偶，然后说做饭的时候呢，就换一身做饭专门用的家居服。对呀、啊，又会有油烟的味道嘛，不想要带入到其他的空间。他说吃饭的时候呢，就再换回刚才进门的那身家居服。享受美味的饭菜。所以是因为他这样说了，那位朋友他说你来回换不麻烦。 但是我觉得他这么做还是很注重这种生活品质的。 对呀、 啊， 很好。而且即便是这样，我跟你说，有一个就是刚才那位太麻烦的呀。我跟你说，我那天在某宝上面看到一个神器，我推荐给你好不好？就是 某宝， 就是对，就是你去搜一下，我也不知道他的那个应该叫什么，因为他现在不是在办各种什么大年货的那种网购节。然后呢，你如果觉得这样换很麻烦，你可以在外面罩一个，它不是那个围裙的概念。它是整个的一个可以从前面穿进去，后面让你的家人给你系上一个带儿，你整个人就罩在里面，你懂我那个意思吧？ Oh. 就是你就罩那个外衣，然后做饭。 我觉得 溅上油啊什么的没差。 对，那个好像就叫罩衣。 哦，是吗？ 对， 哦，就是因为我在家就远离厨房，所以就哎，我一看到那个东西，我说哦，这个。因为原来就是看就是父母他们那一辈有穿过嘛，我觉得就中国人的智慧，然后为了防止哎这个，但是它又不像围裙那么简单，因为总会怕溅到袖子呀或者什么地方嘛。 对 啊、睡衣也是，而且怕有味儿。我觉得那个材质可能会要考虑一下， 因为我们卧室的这个空间、客厅的空间跟厨房的空间，其实它是完全两种这种，生活气息的一个。我们在卧室的时候就希望又干净又舒服又温暖又柔软，然后就想哎躺在那儿我就舒舒服服晒着太阳那种感觉。然后在客厅可能是我需要看看书、看看电视，或者偶尔有朋友过来可以。就是比较交心比较舒服的交个心。然后厨房呢可能就是干活的地方，可能就更需要哎我会太脏啊，或者是有油烟呀，或者是不小心会蹭到或碰到哪里啊，这样不一定非得要来回换，可以就是说哎我套一个或罩一个或怎么样。 对， 但是卧室的衣服应该会跟客厅的衣服会有差距，你进入卧室的时候可能会把客厅的衣服脱掉，然后进入厨房的时候可能就想再穿一件罩衣。 哎，赵立新老师的三件套又来了。听起来果然是需要三件，但他那三件套肯定就是上衣裤子，然后搭一个里面的， 对， 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外面再套一个像睡袍一样的那个。 对对对对，就是我猜他那个应该就是一件褂子一件裤子，然后再加一件睡袍。 对，因为他在赵立新老师是在挪威吧，应该是在挪威生活了很多年，在俄罗斯学戏剧、然后又在挪威演了很多年的话剧啊，就 在很冷的地方 啊，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习惯就穿很多件， 对对对， 应该是在那边养成的。 对，是的是的。 好啊，然后哎呀，还有朋友给我们描述了一幅画面，我必须要给你念出来啊，说好喜欢休息的时候，应该是周末吧，那种早晨起床不刷牙不洗脸，然后这念完了怎么有点味儿呢，就直接打开这个滴滤的咖啡机，让它慢慢的滴，然后呢就把狗拴上，穿着睡衣拖鞋出门遛它啊，衣服也不换啦，顺道呢去买一个面包或者是蛋糕，回家呢就刷牙洗脸啊，咖啡这个时候也好啦，吃着蛋糕面包看看报纸。对啊，我们周末没有节目，你也不能说吃着面包听听节目，这听听前一周的周五天的回放啊，也是可以的。其实你看这个状态，因为他之前也说了，他的那个棉质的棉服是有点像牛仔，就大家从外面看有点像牛仔。这个遛狗的时候大家穿的这个家居服， 我觉得他 他刚刚跟我就刚刚在说他的那个材质有点像牛仔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太是一个睡衣的概念， 家居服， 对，它应该是一个家居，而且这个家居是介于什么客厅，就是出门跟进门之间的这个感觉。我可以出门，只不过不需要非常的 正式， 对，长服一点，它没有那么长服，但是我在家可能也就也会很舒服的穿的这种家居的感觉。所以他刚刚说到遛狗的问题， 嗯， 对，所以就可以穿出去去遛狗了。我们现在其实在大街上看也很少会看到有姑娘或者是有大小伙子穿着睡衣或者是怎么样，基本上是会穿着运动装去遛狗。 这个运动，对，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在家居服的这个概念他会选择运动套装 啊，对， 因为是棉质嘛， 对， 又比较宽松舒适， 嗯，像瑜伽服呀， 对，我觉得也很好看。 对， 我有一次就是有好多朋友一起去到一个好朋友家里面去做客，他们家搬新家，然后那一对就是男女主人，他们就都穿的是你懂的，就是带情侣色彩的那个运动居家服啊，但是就很舒服呀，看起来，你也不会觉得说他待客有点失礼的那种感觉，我们看到他就是很随性的一个状态， 对，也还可以出门， 对，他也不是家居服啦，就正常的运动品牌自己出的一个比较宽松的 T 恤运动裤， 这个时候可能就更加的看重的是它的舒适感吧，我在家不会有很强的束缚感，然后又很舒服，或者是我想拉伸一下运动一下也很方便，因为现在人好像这种运动比例也越来越高了， 对，就在家随时运动， 对，早上起来我可能就 撑两下， 对对对，撑两下，或者是出去跑个小步，晚上回来或者给自己做个普拉提或者什么的，普拉提有点高级， 对，但说到这个遛狗穿什么样的这个家居服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还是这样啊，但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待会海棠也可以说他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的活动范围，我不知道你那个蛋糕和这个是在哪里买，因为小区现在也会有一些便利店嘛，在小区内啊，这小区内，我个人还是觉得家居服不太适合穿到小区以外的空间。 对， 因为我是真的觉得那个小区门它就很像一个以前城堡的那个概念， 对， 是吧，我就用这一道可能不是很高的墙和门它隔离起来的，是在这个小区里面大家都好像是居家的状态，因为是家嘛，每个人的家在这里，但是呢这一道门的外面，这一个栏杆的外面是社会，因为你不知道走出去人家是工作，你是休息，人家有可能是在工作的状态，可能在赶路，或者微微，我觉得有一点微微不协调。 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概念来置换一下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舒适空间的范围。家是一个你最自我的地方，客厅可能是一个你需要有一个简单社交的一个地方，然后当你出了你自己的门的时候，你是需要跟你不熟悉的人会有这种点头或者是这种目光上的接触的一个空间，然后当我们出了，怎么说，我们进入了马路，然后进入了更加繁杂的这种繁华的空间里边，你可能是跟这个什么叫大众会有了一个这种 交流， 对，这种融合，所以我们在家的时候穿的这种衣服可能就是想怎么穿就怎么穿，然后我们只要开始迈出门去，就会想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来代表我自己，不管是我去遛狗还是我要去买个咖啡或者是我要去买个面包，等我要出门，我要去上班的路上，或者是我去逛个公园，哪怕是这个时候我就想我穿什么会比较得体，我穿什么东西会不会让人觉得很怪异，不会吸引来怪异的视线，或者说不会让人觉得有点太过势利，所以这个过程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穿衣的一个层面。 对，而且这个层面啊，其实我们平时工作当中也是这样啊，对吧，你会想说今天梳理一下自己全天的行程，我会去见哪些人， 对 啊，我晚间是要去跟朋友聚会还是说可能是个商务的晚宴，怎么样怎么样，你今天出门你穿的衣服也会不一样， 对，是 对吧， 我来见你我可是很斟酌的挑选了一下， 对，今天穿的特别隆重， 隆重 、特别正式特别得体这样子，对啊，其实确实是这样，遛狗的这位朋友呢我也是很支持你的因为他说对，小区里面有便利店还有一个味多美 好了，知道了，知道面包是哪里买的了，不要做植入广告。嗯，然后他说，对，他说去朋友家啊，就可以，如果是很相熟的朋友，也可以穿着睡衣好好聊天的那种感觉。 哎， 对，你看，这是你在衡量你跟他的关系的远近，对不对？ 对， 嗯， 是。然后现在好像特别流行穿这种睡衣，开这种睡衣 party。嗯，然后这个完全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就是你跟朋友之间的这种亲密程度，然后或者说就是一种非常 relax， 就是很放松的一种这种氛围的一个表达，或者说叫节日的表达。 对 对， 哎，其实睡衣 party 大家主要的想法真的就是因为工作已经太辛苦了，为什么还要我们在办 party 的时候大家还要穿的那么的正式 拘谨， 嗯，撒不开。 对，然后因为这个有时候就是睡衣也会像一个助化剂一样，就是不同的这种形式感的装扮，就像喝红酒，或者说这种还有什么就是什么样的方式，它就很自然而然的就融化了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距离，让人和人之间就更加的亲近啊，更加的这种放松啊，然后这种友谊建立起来也会更快一些吧。 对，好，这个，哎，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怕麻烦的话，可以穿那个罩衫。马上就有朋友说，对，就是像小孩子吃饭的时候穿的那种。真的耶，你这样说好像是的， 感觉我们永远都没有长大。 对， 对， 对，就是小朋友吃饭的时候要穿那个，然后大人做饭的时候也要穿那个，好离不开罩衫。然后还有人说啊，那所以呢，我送我老公一个三件套，难道里边是吊带？三件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应该是男士的三件套，女士的三件套有可能，它真丝三件套就是里面会有一个吊带睡裙，然后外面再会有一个 这种睡袍。 嗯，对。但是呢，男生的睡衣三件套，如果一般来说啊，正常的话，我觉得指的就是上面会有一个小褂子，然后下面是一个长裤， 对， 然后外面是一个罩袍的感觉啊， 是的， 它可能材质不同，有的是真丝的那种睡袍，有的可能就 这种棉的，对对，棉的厚棉的那种感觉。 哎，所以就是不要担心，好不好？放心大胆的去给你的老公买睡衣三件套。哎，这个啊，他说还有人说，对，你们俩说的太对了，出门嘛，就人模人样；回家嘛，就穿的跟落荒逃难一样。 我们还是要爱自己多一点。 什么叫逃难？你每天、你回每天回家是避难的吧？就他说特别随性，有的时候就是裹着被子满屋乱窜。裹着被子这事儿吧，我跟你说，那也是时尚啊。 嗯， 你看时尚达人王菲老师也经常裹着被子就出门了。 对啊、 你看他那年的那个大白的被子羽绒服， 对 对 对， 对， 对，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设计师， 啊、 然后做的一个， 那很时尚啊，你很时尚，你在家里不是逃荒， 走在时尚的大前沿。 嗯，好，哎，这个还有人说，哎，感觉在客厅如果穿真丝那种吊带的睡裙，好冷的感觉。对，因为确实你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因为客厅它面积大呀， 嗯， 但它暖气片可能跟你的卧室暖气片的面积又差不多大， 对， 它自然温度还是会稍微低一点。 对，还是也跟季节有关吧。像这种真丝或，对，我们刚刚都忘掉说一个很重要的材质，是蕾丝的材质，这可能是睡衣里面最能表达这种情绪的一个东西。 嗯， 对，然后像这种的薄的材质肯定是说夏天的时候穿，或者是春，或者是晚春，或者是早秋的时候穿会更舒服一点。 嗯，好，哎，这个有朋友说刚回来听到啊，只能回听前半段了。对，你回听前半段的时候，我们跟你解释了这个啊，就是为什么睡衣和裸睡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完全冲突的啊。个人有自己的睡眠习惯，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你当然就可以更自由一些， 嗯 啊，但是你如果换到了我们周二的空间客厅里面啊，那你要考虑一下。嗯，对，好。说如果说真的是穿睡衣出门办正事儿啊，那就不是得体了，那是 dirty。 我为你点赞，这位朋友，点赞，中英文合理切换，这合理切换。对啊，其实就是如果说你要出门了啊，你本来，我们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十年之后很少再听到我们在讨论说哪个地方的人还在穿睡衣出门买菜出门逛商场，为什么没有了？是因为真的 大家的整体的素质和生活水平有了一个质的提高。 对，还有大家的审美，就算你真的是穿睡衣出去，我相信你也有能力把它搭配的像怎么说最前沿的这种时尚潮品一般。我觉得是一种很果敢的穿法。 哎，好，哎，这个，我们是不是要到了念诗的时候了？等一下，我那诗怎么找不着了？是吧？好了好了，小熊，来，谢谢你每天依据我们的当日的主题给我们写的打油诗，而且呢，这个打油诗啊，就是他都尽量的会给我们押韵的 啊、哦，这么厉害、 厉害，对、啊，轻柔丝滑高大上，棉质吸汗贴身旁。蕾丝可爱女生穿，深色沉稳男人装。 哇哦，真的很厉害、啊、 半套情趣性感来，豹纹镂空惹人香，一衣一裤睡前美，甜美上床入梦香。哎呀，给你点赞比心、啊、 真的太好了，写的 是不是， 嗯，竟然包揽了所有的睡衣的材质， 回去抄一下 可以发给我， 贴在店里，直接到我们微博上看，好不好？好好批下来。对对对，哎，其实真的，你看他也很有，第一是有很认真的去看你图片当中给到的不同的图案呐、啊，提到了豹纹，提到了镂空，对不对？ 嗯 啊，提到了非常性感的，也提到了男生可以穿深色的、沉稳的，就是第一是有很认真的看我们的微博图片啊、第二是很用心， 对， 特别， 而且。最重要的是非常有才华呀、这么短的时间，对， 创作 是 是不是？ 嗯，信手拈来、啊。 对，我总是跟很多人身边的人感慨，就是你们可以向我的朋友们求证啊，就我每一天下了节目，念完了大家的留言之后，我都说，我特别感慨，就是我们的听众比我有才太多。哎，我就有时候觉得自己回去再读点书。好了好了，海棠要跟我回去一起读书。 对，我也要回去多读点书。 对，说完了睡衣这个材质，明天我们在周四的时候呢会迎来的是餐厨这个空间了。嗯，又会聊到你们喜欢的餐厅厨房啊。那餐厅里面记住了，给你的外衣穿个罩衫，给你的睡衣穿个外套，穿个罩衫，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厨房里面的油烟不会带到餐厅里面来，也不会带进客厅，带进卧室。好，非常感谢唐宋的设计师海棠来跟我们聊卧室空间里面的睡衣生活方式。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谢谢海棠， 走，谢谢曾经， 走，咱俩超时去走了，明天见咯。 Que será, que será, que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e será, que será。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嗯，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

至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 听见美。